10月底的时候，和室友去了大名鼎鼎的布查德花园，啊，观感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，就是 amazing。本来10月的维多利亚就挺美的，然后满地都是枫叶，但是到了布查特呢，还是被震撼到了，就是挺后悔当时没有办年卡。下次圣诞季过去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年卡给办了。参观2次大概就能值回票价。布查特花园的英文名是 Bouchard Gardens，它是个复数啊，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小的那个花园组成。离我住的地方大概15到20公里左右吧，开车的话半个小时能到。我其实没有想到，这个公园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它的前身是一个石灰石的采石场。那我搜了一下维基百科，它占地大概有5点多公顷，可能大家也没有概念，就是5点多公顷大概有多大。实话说，其实我觉得面积不是特别大，2个小时左右就能逛完。但是，重点是它非常美。然后它是有一个叫 Jenny Bouchard，她是她这个夫人创建的，然后也是这个花园名字的由来。大概在1907年的时候呢，布查特夫妇两个人从 Ontario 来到温哥华岛，在维多利亚以北大概20公里的地方开始挖石矿建那个工厂。后来矿采完之后，大概在1912年，布查特夫人呢就开始动用她的美学 sense，开始设想说啊，我要在这里建一个美丽的花园，然后就开始改造了这个采矿场。如果你去参观的话，你顺着直引往前走，刚进门没有多久，上几级台阶大概就能俯视到这个采石场。然后现在这个采石场改造成的花园的名字叫 Sunken Garden，中文名呢就叫下沉花园。我们去的时候，下沉花园的景色，没有那个图片上那么丰富，但是还是挺震撼，还是挺美的。布查特夫妇大概在1905年呢，聘请了一个日本景观设计师建造日本花园，就是里面的其中一个花园。然后这个小花园正好是临海的，我们在10月底去的时候，最美的可能就是这个花园了。就你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金黄的，然后还有很通红的枫叶，地上呢也都是落叶。然后整个日本花园也是有一点下沉的，你顺着阶梯往下走，就一边是望不尽的枫叶，然后一边是顺流而下的溪水，然后有些溪水里面还躺着落叶，啊，我当时就特别希望自己是个诗人，是个歌手，是个画家，但是我都不是，所以呢，也就只能拿出自己的手机，前置后置，不停地拍。就，哦，对了，说到这里，分享个小故事，之前在那个交友软件上有人问我喜欢维多利亚吗？我就说我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拍照，手机内存都快满了。但是那人好像没有 get 到我的意思，然后就由这个故事我又想到前段时间看的《再见爱人》里面，郭柯宇跟张赫那对，就张赫问郭柯宇说吃饱了吗？郭柯宇说那家的餐厅的饭好像不是很好吃，但是老板娘的耳环特别的好看，一定要和张赫再来一次。然后张赫好像就也没有 get 到他的意思，我就感觉两个人的交谈不在同一个频次上。那个对话框后来也就没有让回到日本花园，因为这个小花园沿海嘛，就有一处设计是，它的周遭都是树木，树木中间呢有一个圆圈，透过这个圆圈，你正好可以看到对面的大海。没有见过世面的我，当时就惊呆了，就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。当时就觉得哇，这个设计也太妙了吧！然后时光倒回到1929年，意大利花园和玫瑰园建成。这两个花园，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开花的季节，可能春夏过来比较合适吧。那1939年的时候，布查德的孙子 Elaine Ross 将花园对外开放。从1977年开始，他的曾孙子每年都会安排精心设计的烟花表演。然后2009年，这个曾孙子的妹妹，也就是布查特花园现在的主人 Robin，新增了旋转木马游乐2刀坐一次。我是看着就头晕，所以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份童真了。但是我是我的儿子坐了，应该很开心。然后从那个旋转木马出来往前走，有一大片的草。去的时候那天正好是蓝天白云嘛，然后远处是不知名的山，那一瞬间我就感觉自己好像是置身于电影里的瑞士一样。2004年的时候呢，正好是布查特花园100周年纪念日，与此同时，花园里也竖起了2根图腾柱，和我们学校的图腾柱很像，它 不仅仅是金野花园建成100周年，更多的是也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致以敬意。基本上，不查的，就是维多利亚最知名的景点之一吧。现在里面有植物的种类大概是900多种。如果你来维多利亚呢，全年其实都可以去参观，因为不管什么时间段都有不同的花开，不同季节去的体验想必也是不一样的。我是打算圣诞节的时候再去一次。哦，我听朋友说圣诞节的灯饰特别的美。我查一下官网，大概从11月底到1月份都是圣诞节，都可以去看。一定要跟喜欢的人再去一次。